句点。

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，请欣赏彭羚的《随爱而飞》。

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边沿地散落